脸，就把我的侧脸变成一个焦点。当街角声覆盖了你，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那今后的未接来电。 别怪我停下马，摔掉他就累了。别怪我停下马，飞车突然跳来了。别怪我说什么。 天打包从不玩失恋，看我失落的失落的失落的，为朋友们做一顿大餐，漂泊过问嘲笑我手忙脚乱，讲出谣言怎么用比谈恋爱还要麻烦， 做菜不是连姐姐对待蔬菜，你要温柔一点，要无恙味的海鲜，挑战一场一场冒险， 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偷闲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偷闲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得笑，不要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一星期天， 用公馆哥再见，自己做饭也不简单，我会爆炸不会炒饭，脑洞得开制造新鲜，口味香香辣鲜，填饱肚子不能敷衍，拉杯拉菜别忘泡面，好不好吃先把朋友圈， 下厨房也是表演，全新的舞台，我要一遍一遍，要学会你的手艺，给你制造一次一次惊喜， 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偷闲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偷闲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高的小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一星期天， 他不够饭没说偷这么破，找好长知识，新的技能我给，全部都给 baby， 我知 知道暖暖关怀就是诀窍，久久的爱才是绝招，相信我，相信我会让你骄傲， 全世界最美的味道我来为你打造，永远神仙新鲜就在头衔，你心脏 我把头衔的一碗一锅汤，头衔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度天一朝，快乐不靠得笑，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地心七天， 朋友我懂你一秒，朋友

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Yeah. Baby,

you please. I don't care if you're feeling me. Money, cover, all you got is greed.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只是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了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 I'm busy boy my bike car太多已成为 trouble but SL 全球流程 I'm carpool Be single easy Yeah I'm having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请你们看清时代 Yes 怕谁在代理那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 La la对我是大主宰部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所谓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没这个有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pping in your city is a f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Kong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是个必定会唱叫歌手 However you like it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before? Let me know the cop Leah, here's the table, I'm a level 7 better from Get my apple, you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看到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字就拿起手中的笔 Michael Angel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比先把你弄掉了、啊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多有出息去哪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map the fantasy 感到 f***ing 干了吗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一个大手法还想再听 uncle 吗那你就大去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一个大手法还想再听 uncle 吗那你就大去循环吧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 同一个明天

成一种浪费，还有什么能成全我穿过现实面，是无声的宣泄，被预设的寂寞又出现，不愿出尝试全解，未完成张开。张开你双 yeah,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a mistake. is it like in his shoes? Life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sinners and the saints. Take and we take,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our mistakes. But I know there's a reason I'm alive. So many have died and I'm still waiting for it.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Never stunned you from showing your progression. Solid, broken lines, driving backwards, making all the wrong turns, saying all the wrong words, dodging angels. Broken lines, ain't no love without us. It will die, roses turn into dust. Every night, we get more popular. Wrong is right, when it comes to us. Let's not be alone. Tonight has been selfish, selfish tonight. Selfish, selfish tonight. I'll be selfish. Let's be selfish. Oh, oh, oh, oh, oh, oh. I'll be selfish. Let's be selfish. Let's be. Selfish.

But you gotta take it, girl, take it down, my love, my love. I just see it how it is. 上呀，音乐要一直响，送你的礼物要用电话来做开场。你念着这一段，微微笑着疯狂，舞动让裙摆张扬。这一刻，别沉默，倒数十下，等指针穿破，摊开手，尽情享受，要血流下的问候。节奏，幸福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留下爱的枕头。闭着眼睛想象，天空画的光亮，睡着送来的狂想。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像期待多些颜色，对你说圣诞快乐。Christmas, we wish

来团聚。

成的流言，终将花开的花谢，让他们念我们没保护色，不必带走的长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真，功败垂成曾无人来称叹，每个恋人终于承认这是随便一轮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任，都是认真，沿着遗憾深心切，一生心切一张倾斜，再倾斜一荒荒野新的长街，

我亲爱的兄弟们，陪我逛逛这拥挤的校园，给我讲讲这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